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的8月11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京建国门外大街国贸桥到日坛路口东向西的方向车辆行驶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德胜门桥北北向南的方向是车多行驶缓慢。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北京累计报告9例境外关联本地感染者，均与南京相关，北京将提高重点行业核酸检测频率。 天津累计对近100万人次开展了预防性核酸筛查，结果均为阴性。 河南郑州启动新一轮重点人群核酸检测，专家表示本轮疫情整体可控。 三地热点方面，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索道系统全线贯通，奥运村前往山顶的单程时间缩短到30分钟。 2021中国国际数博会将于9月6号到8号在河北举办，将举办京津冀数字产业协同发展沙龙。 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线上展演扩容，12部原创话剧可以在线上观看。 国际电讯，德尔塔未退，拉姆达又来，美国拉姆达毒株感染超千例。 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军在条件允许时将继续支持阿富汗政府军。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28集，童宝民用体育弘扬传统文化。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早安京津冀，还是来关注疫情的最新消息。截至8月9号的24点，北京已经连续5天没有新增境外关联本地感染病例以及感染者的报告。从7月28号北京市报告1例境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以来，截至到8月9号，北京已经累计报告了9例境外关联本地感染者。从病毒溯源上来看，这9例感染者都与南京疫情有所关联。这是北京市昨天举行的第237场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传出的消息。此外，发布会上宣布，北京将加强对文旅、公共交通、市场领域等重点行业的核酸检测力度。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表示，本轮疫情北京的9例感染者，其中7例分属2个家庭，从病毒溯源上看都与南京的疫情有所关联。 两个家庭7月20日至24日期间先后入住张家界同一家酒店，该酒店在同时段曾接待大连报告3例无症状感染者，此3例7月17日自大连经南京禄口机场转机至张家界。 另外2例感染者则是这两个家庭的密切接触者。 另外2例感染者中，1例与其中一家同乘高铁自长沙返京，为邻座关系；另1例与另一家 同乘航班自三亚返京，也为邻座关系。 截止到8月9号，全市累计进行核酸检测493.05万人份。据市卫健委副主任李昂介绍，北京下一步将有针对性的提升多个重点领域和行业从业人员核酸检测的频率。 全市文旅行业冷链员工和厨师、检票员、讲解员、保安、保洁等频繁接触服务对象或相关物品的重点岗位工作人员，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地铁一线人员由每两周一次提高到每周一次，出租网约车等其他行业的窗口一线人员由定期抽测提高到每10天做一次核酸检测。对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至少每周开展一次全面核酸检测。农贸市场新从业人员、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涉进口冷链食品卫生清洁人员需持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在市场内从事经营等活动。 对于按规定可以进京返京的人员，市疾控中心建议在途中做好个人防护，准备充足的防疫物资，按规定接受测温和验码，进京后严格按照规定检测和观察。对于特定人群，庞星火也介绍了相关规定。 仍在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其及14日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待进返京人员暂缓进返京，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以外的其他地区人员进返京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目前正处于暑期，外出旅游同乘交通工具加大了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向公众发布提示指出，进返京人员在进京前应主动登录北京健康宝京心相助小程序，准确完整填写个人信息，如有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就医。 在进返京途中，应该准备充足的口罩、免洗手消毒液等防疫物品。乘坐飞机、火车、公交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要配合验码测温，做好全程佩戴口罩，保持手卫生，咳嗽、打喷嚏捂口鼻，保持社交距离，少走动，乘客间少交流等个人防护措施。进返京之后，要按照提示主动到社区单位报告，配合落实健康监测、核酸检测、隔离观察等防控措施。做核酸检测的时候，做到戴口罩、一米线、不交谈，在核酸检测结果未出之前，自觉做到不扎堆、不聚集、不串门、不出京，如有不适请及时就医。 经民航局批复，今天起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恢复北京到海口航班运营，以满足北京海口两地旅客出行需求。目前由海口前往北京的旅客需提前准备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在海口始发站配合进行登机前测温，查验北京健康宝为绿码。由北京前往海口的旅客需查验健康码以及轨迹码。如14天内北京涉疫区或者风险地区旅居史的旅客，查验48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进行集中隔离。 另据北京民航机场巴士有限公司昨天发布的通知显示，从今天开始，大兴机场巴士保定线暂停运营，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另外，从明天起，大兴机场巴士北京站线、通州线的运营将进行调整。其中，由北京站以及通州开往大兴机场方向的首末班发车时间调整为早上的5:15到晚上的8:15。大兴机场开往北京站和通州方向的首末班发车时间调整为早上的7:45到晚上的10:45，发车间隔都是60分钟。具体信息可以拨打大兴机场巴士24小时服务电话010-8169-8565进行咨询。 再来关注天津。天津市蓟州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昨天发布通报显示，9号晚间11:57，蓟州区官庄镇新马坊村一村民因脑梗塞到区人民医院急诊就诊。按照应检尽检的原则，区人民医院对其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首次检测结果为弱阳性。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同时按照市专家组要求重新采集标本进行复核。经区人民医院和区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为阴性，管控措施予以解除，请广大市民不信谣、不传谣、不恐慌。 通报指出，这一次的事件也为我们再次敲响警钟， 疫情并不遥远，危险就在身边，请广大市民杜绝出现思想麻痹，严格落实好个人防护措施，做到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少聚集，出入公共场所主动亮出双码，保持一米线社交安全距离，积极接种疫苗，共筑免疫屏障。 昨天，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顾清表示，天津作为重要口岸城市，外防压力凸显，任务艰巨。为应对德尔塔变异毒株，天津对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开展了预防性核酸筛查。 截至八月九日，我市累计协查密接、次密接及重点地区来京人员25万余人，具有明确流行病学史1.5万余人。目前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针对两港三站三商区以及全市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开展预防性核酸筛查，共涉及全市16个区、223个场所、48.3万人，检查结果全部为阴性。针对全市7小行业人群筛查51万人，截至8月10日12点，已采样51.62万人，完成检测35.64万人，反馈结果全部为阴性。其他检测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此外，顾清介绍，近期天津再次提升了高风险岗位人员核酸检测的频次，其中定点医院、院前急救机构、隔离场所重点人员在岗期间均调整为隔日检，发热门诊、实验室、疫情处置等其他重点一线人员实施1周2检，最大限度发现疫情传播风险。对海关、边检、海港冷链登轮作业、入境人员隔离转运等所有入境一线保障人员均实行集中管理工作模式，同时严格实施入境人员14+7的隔离管控。 据介绍，今年以来，天津市累计处置国际入境航班近300架次，入境货轮8000余艘次，依规管理入境人员近6万人，累计开展冷链食品全链条常规监测约13万份样本，对全部涉疫人员和货物均闭环处置，没有造成本土传播。 此外，在天津昨天召开的发布会上，天津市商务局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周璐还介绍了针对天津各商场、购物中心、大型连锁超市、菜市场、餐饮重点等重点场所的疫情防控措施，其中包括要求相关场所做好清洁消毒、通风换气、正确使用空调，安排充足人员坚持在入口处对进店顾客测温，查验天津健康码、新冠疫苗接种码，做好相关信息的登记，要求科学佩戴口罩，提倡自助购物、自助点餐、非接触扫码付费等方式，减少人员接触，餐饮企业要坚持落实好公筷公勺制度等内容。 在交通方面，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二级巡视员黄红星在发布会上介绍，天津将及时梳理入境航班和航站楼保洁人员管控措施，成立疫情期间入境航班客舱清洁工作联合保障组，选拔10名专业员工，统一对入境航班开展机上保洁工作。相关人员的核酸检测频次由每周2次调整为每周4次。港口方面坚持人物同防，全面落实集装箱和货物消毒、冷库环境定期核酸检测、人员封闭管理及定期核酸检测、厂区进出管控等工作。 在室内公共交通方面，天津严格落实车辆消毒清洁全覆盖、乘客佩戴口罩乘车全覆盖、上车乘客检测体温全覆盖、查验健康码、疫苗接种码双码全覆盖。据介绍，从8月1号到8号，天津市公交企业上报查验出非绿码的乘客共有11起，均经过了公安或疾控部门排除风险，每一起事件均按照相关的要求进行了妥善处置，及时规范做好留观、疏散、上报以及安抚工作。黄红星提醒居家隔离的居民朋友，尽量不要外出，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此外，黄红星介绍，天津已组织各区交通部门和天津市交通集团驻备应急车辆900多部，随时准备承接应急生活物资运输需求，严格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跨省救灾抢险车辆免费政策以及运输疫苗免费政策，开通高速公路应急防疫物资通道140多条，及时为运输疫情物资和人员车辆办理特别通行证。 在文旅方面，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二级巡视员刘桂明介绍说，天津市旅游景区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确保接待游客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 剧院等演出场所、上网服务场所、娱乐场所等，严格控制各类文化和旅游活动的规模和频次，做到非必须不举办或暂缓举办。对进入场所人员严格落实查验双码、测温等防控措施，加强从业人员的健康监测管理。 针对旅行社行业，刘桂明表示，将指导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加强风险评估和研判，不组团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不承接中高风险地区旅游团队，不组织中高风险地区游客外出旅游。当旅游目的地政府有关部门对旅游发出预警提示，或将相关区域列为疫情中高风险等级时，未出发的旅游团队必须立即取消或更改旅游行程。已经在当地的旅游团队必须暂停在当地的旅游活动，配合做好相关疫情排查工作。此外，旅游团队出行前必须召开行前说明会，对游客在行程中如何做好个人防护提出具体要求。 那说到了旅游景区，从8月8号开始，河北石家庄恢复了 A 级景区的开放，游客不能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50%。 目前当地景区的各项防疫工作进行的如何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河北综合广播记者的报道，一起走进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的抱犊寨景区，感受一下工作人员的工作日常。 尊敬的各位游客，请您 上午十点高光临准时到岗，穿上防护服，戴好口罩，套好红袖标，高光临开始了一天的值守。 打健康码， 打开 看一下健康码， 戴好口罩， 请出示健康码，请戴好口罩，这两句话他每天要重复几百上千次， 然后不停地说这几句话，游客有时候不高兴还得给人解释一下，大多数游客也是理解的。 景区大门口的防疫站是抱犊寨防控的关键卡口。 你好，对您的同仁进行一下消散啊。好了，可以进了。 酷热阳光直射下，一身短打的游客匆匆而过，而进行消杀工作的王军英用长袖长裤的工作服、防护服、手套、口罩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背着一台大大的喷雾器，举着喷头对进入景区的车辆进行消杀。可别小看这喷雾器，加上药水之后，它足有20多斤重，一般人背上它迈起步子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可王军英却要用它给过往的每一辆车进行消毒。 主要有一个是消毒液对手，它也难免露出来， 是吗？ 让你看我的手上都是汗了呢。 我看都是 这个戴了几分钟就都是水了，回去以后多用点护手霜呗。 除了抱犊寨景区的防疫小分队外，我省还有成千上万的防疫队员值守在各个景区，为的就是让景区美丽又安全。 据河北网信三河微信公众号信息显示，8月9号傍晚，河北三河燕郊分部群内传播了一段燕郊东茂国际大批人员急忙离开的视频，有网民怀疑当地有新冠病例。三河市委网信办经与三河市卫生健康局核实，目前燕郊没有确诊病例。 经过核实，视频中的实际情况是8月9号三河市接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室的协查函，告知内蒙古一例新冠确诊病例童某某7月29号所乘坐的航班的同乘人员王某被认定为密切接触人员，而王某当时在三河市。 得知情况后，当地卫健部门立即开展处置，将王某及他密切接触人员全部进行隔离管控，同时经过研判决定对王某工作的燕郊开发区东茂服装批发城西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筛查。目前王某及其密切接触人员全部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新冠核酸检测全部为阴性，东茂服装批发城西区人员新冠核酸筛查完毕，结果待报。 当前各地都在有序从严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然而据北京晚报昨天报道，最近一些网红景点、网红店仍然存在着扫码测温不到位、顾客不戴口罩等现象。在朝阳大悦城6层和7层的多家餐馆门口，记者都发现了等位顾客对工作人员佩戴好口罩的提醒充耳不闻、不戴口罩的现象，还有一些等待取餐的外卖小哥也把口罩挂到了下巴上。在朝外大街的一家网红家居馆内，记者看到了不少人频频摘下口罩拍照打卡。 在南锣鼓巷，虽然广播里循环播放着请全程佩戴口罩的提醒，但每隔几米就能碰到不戴口罩的游客，有的人边走边吃东西，还有人不戴口罩径直地进入街边小店，店员只顾招揽生意，并没有提醒游客要戴好口罩。 此外，不少店铺门口的测温设施成了摆设，很多店铺也不要求进店顾客扫码登记。京津冀之声在此也提醒大家，尽管北京已经连续多天没有新增境外关联本地病例及感染者报告，但目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清晨起床之后，在家门口的早点铺里吃口热乎的早点，然后呢再开启一天的生活，这是很多人的习惯。不过天津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最近在采访当中发现，一些早点铺的经营者存在防控意识不强、不认真查验顾客的健康码和疫苗接种码的现象，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隐患。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在江都路的一侧有十多家早点铺，每天早上六点一开门就会有不少市民来吃早点。记者随机进入了一家早点铺里，经营者并没有要求记者出示健康码和接种码。 健康码什么给您看看吗？ 这还不用。 现在不都查码吗？ 是，现在还没那么严，在小地方。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其他几家早点铺，发现这些店铺里不光是都没有设置防疫岗位，也没有人对上门的顾客进行双码联查。记者来到属地街道，把情况反映给了工作人员。 商铺这块双码核验还有行业监管部门不在我们街道的主责主业范围内，宣传我发了，我也督促他们了，我们宣传到位了， 落没落实到位咱就不管了吗？ 我得督促这行业部门来落实。我跟您说实话，我现在这个警力可能没达到。 随后记者又来到河东区市场监管局常州道街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说他们全所一共七名工作人员，但辖区内的早点铺和其他餐饮企业一共有500多家，根本就管不过来。 他们都认识我们，我们去了以后发现这出事，背不住咱刚走了，他又出现这问题，他跟咱汤磨嘛。 记者将情况反馈给了河东区政府，在区政府协调下，属地街道联合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记者之前暗访过的早点铺进行执法。 出事放了，戴口罩是吧？ 戴口罩，放 温。履行了吧？ 履行了。 我刚才看录像了，但是您说不用。 我看是可能是太忙的情况下吧， 一会儿就到所里去继续管平。 针对辖区早点铺和餐饮企业的两码查验，常州道街道制定了整改方案，成立由街道综合执法和市场监管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整改，同时还要对检查组中负责这一区域的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 我们今后合理划分好时间段，调配好力量，确保这个时段全覆盖。 小吃店、小餐饮虽然地方小，但人员流动性却非常大，因此无论是经营者还是相关管理部门都应该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无论是早晨还是晚上都不能放松。 那除了早点铺之外呢，最近天津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还暗访了河北区的一些在夜间经营的小吃店，我们也来一起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 昨晚9点，记者在河北区随机进入一家饭馆。 你们烟吗？最厉害是烟，你现在哪有烟？ 在隔壁一家小吃店也存在类似情况，对于不查码的理由，商户们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门。 白天人多的时候我们查， 问你吃不吃饭呢，你要吃饭就查。 我看你们也没查呀。 现在基本都熟悉了， 就是比较熟的就算了。 对， 咱俩不熟啊。 我这样说话可以像天津比例的，我感觉就 对吧。 记者联系到洪顺里街道办事处和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检查商户的防疫工作。 发给你们那登记表呢？ 登记表昨天让孩子拿回家了，他把他写到作业里了，我忘带过来了，一会儿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带过来。 这不行啊。 啊，我知道。 查验二码现在都知道，但是具体落实上还没有真正的落实好。我们下一步也会通过一些暗访的一些形式，和市场监管以及其他相关部门一块配合，把防疫措施落实好。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一下国内其他地区的疫情情况。昨天江苏南京召开了第21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职工因健康码黄码或红码居家隔离观察期间，企业可以安排职工通过电话、网络等灵活工作方式在家上班，不具备居家办公条件的企业可与员工协商，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期。企业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应当事先告知职工，不得事后按已休年假来处理。 在工资支付方面，职工因黄码或红码居家隔离观察期间，企业安排职工居家办公的应依法支付相应工资。 企业未安排职工居家办公的，或在职职工在休假期间，应当视同职工提供正常劳动支付工资。此外，企业不得以职工黄码或红码居家隔离观察为由，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职工健康码转为绿码的，及时告知企业，及时复工，履行劳动义务。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到岗的，企业可依据规章制度进行处理。 昨天，江苏扬州也召开了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从8月9号上午的6:30开始，扬州市主城区启动了第五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截止到昨天上午的8点，共采样了159.44万人，已检测18.53万管，检出阳性14例。此外，8月9号的0点到24点，扬州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例，新增出院病例1例。新增确诊病例的相关情况及轨迹将会通过健康扬州、扬州发布、扬帆等微信公众号和 APP 公布。 再来关注河南郑州。统计显示，自7月30号以来，截至8月9号下午6点，郑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16例，无症状感染者12例。据河南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国俊介绍，本轮郑州新冠肺炎疫情总体可控，主要是因为有了去年的经验积累，加上这一次认识的早、控制的早、干预的早。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打疫苗了，疫苗的作用显现出来，应对重症病情变化都有了保护。 此外，郑州市已经进行了3轮全员核酸检测，昨天下午开始，郑州又启动了新一轮的重点人群的核酸检测。对此，张国俊解释道，如今社会交通方便，交流广泛，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控制住如此难防的新冠疫情，全员检测很有必要。之所以要进行多轮的全员核酸检测，是因为病情的变化有一个过程，新冠有潜伏期，只有通过多轮的全员核酸检测，我们才能抓住传染源，控制住传染源。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吃了吗你？你怎么早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园。 上市场买点菜。行，有功夫带妆。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2022北京冬奥会方面的最新进展。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所有的索道认证完成，具备运营条件。昨天，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建设单位北控集团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A1 A2 索道近日完成了索检验收，正式取得了国家客运架空索道的安全检验监督检验中心颁发的客运索道安全检验标志。 据介绍，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索道系统串联着延庆冬奥村及高山滑雪中心各个区域，其中主流线索道包含 A 索、B1 索及 C 索道。早在2019年12月20号，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就完成了 B1 及 C 索道的验收检验工作。此次 A 索道顺利验收通过，将奥运村前往山顶的单程时间缩短到30分钟。 这也意味着赛区内部交通系统全部贯通，将为冬奥高山滑雪项目的成功举办奠定坚实基础。 再来关注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举办的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作为今年服贸会双会场之一，首钢园以独具匠心的新型会展空间格局和花园式环境景观受到了广泛关注。据工程的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截至目前，首钢园已经完成了服贸会区域市政道路施工及景观绿化，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观众将会获得现代会展和工业风貌、自然景观深度融合的别样观展体验。 据了解，除了好看之外，绿色环保理念也贯穿于服贸会首钢园会场施工的全过程。按照反复利用、综合利用、持久利用的原则，服贸会首钢园会场共设展览场馆15个，面积约9.4万平方米。场馆主体采用钢结构设计，可实现材料后期回收利用。 另外，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会在9月6号到8号在河北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这是河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的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总体方案中明确的内容。据了解，本届数博会以创新发展与数字经济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同步互动、有机融合等方式举办。 此外，本届数博会的主题活动将围绕数字河北建设，举办京津冀数字产业协同发展、数字化赋能等主题沙龙活动。通过雄安新区、廊坊临空经济区、张家口市怀来县分会场同步举办智能雄安、临空经济产业对接等活动，利用网络平台面向国内外全程直播。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是经国家批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全球唯一一个以数字经济冠名的国家级展会，从2019年起办。展会致力于打造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的国际性盛会，全国数字经济最新成果展示的国家级平台，全球数字经济交流合作的世界级平台。 天津将聚焦五大重点领域，打造全市航空航天产业链。这是天津近日召开的航空航天产业链推动会上传递出的消息。天津市工信局航空航天产业处副处长卞颖表示，天津将紧盯产业链规模、项目、人才、创新四大目标，巩固壮大航空航天研发制造优势，同时将联合相关单位在金融、资金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支持。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在航空航天产业链推动会上，市工信局介绍，打造全市航空航天产业链，将聚焦空客飞机、直升机、无人机、运载火箭、卫星及超大型航天器五大重点领域。空客天津公司、航天长征火箭、天津直升机等30家企业，作为首批重点龙头企业，被纳入到企业库和产业图谱中。同时，支持民航大学加速建设一批航空航天重点实验室，攻关产业链关键技术，建立多层次人才队伍。到2023年，天津将引进培育航空航天领域高层次专业人才2000名，航空航天产业链规模收入达到150亿元，年均增速 10%， 打造具有国际水平的航空航天产业基地。 我们也会联合其他的几个副链长单位来继续组织一些上下游企业还有配套企业的对接活动，在金融、资金、基金方面我们都做好后续的支撑，为企业做好服务保障。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去年北京的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北京市住建委昨天发布的《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白皮书》2021年版显示，去年北京新建商品住房价格环比涨幅在负0.3%到0.6%之间，二手住房价格环比涨幅在负0.2%到1.8%之间。新建商品住房价格保持平稳，二手住房价格涨幅基本在合理区间内。从租赁市场的运行情况来看，2020年全市的住房整租租赁交易约220万套次，同比增长了 2.7%， 平均的租金为每月82.6元每平方米，同比下降了 4.4%， 受疫情影响稳中有降。 白皮书显示，今年北京将持续推进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落实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工作方案，严格执行调控政策措施，坚决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另外，北京将继续保持高压执法态势，加大对群众反映集中的无证售房、合同欺诈、违规处置公共部位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新房销售当中常见的样板间，今后也将会出现在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当中。昨天，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工程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将在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当中推行样板引路制度。施工单位应当在工程开工前编制样板计划，设置样板间，让居民对改造工程做到心中有数。 改造的好不好，居民最有发言权。为及时回应群众工程质量关切，通知也明确了事前、事中、事后的沟通机制。同时，建设单位应当建立质量回访、质量维修制度和投诉纠纷协调处理机制，按相关规定和合同来约定履行保修义务。对于保修期和保修范围内的工程，应当做好与业主维修方案的协商工作，组织施工单位先行维修。 据了解，下一步住建主管部门将会强化工程质量信用管理，记录项目建设过程当中以及保修期限内涉及工程质量等受到行政处罚或处理的违法违规不良行为，并逐步推行联合惩戒机制，督促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各参建单位落实主体责任。 在交通方面，北京轨道交通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已经实现开工建设。北京市重大项目办昨天介绍，文华路站和阮建源站两座车站目前已经相继实现围挡，率先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将既有的13号线拆分为两条 L 型的线路，其中 13A 线从车公庄站到天通苑东站串联了既有13号线西段以及回龙观地区，13B 线从马连洼站到东直门站串联上地、回龙观、天通苑以及既有的13号线东段。工程涉及北京西城、海淀、昌平、朝阳四个区，两条线路的总计长度为63公里，共设车站33座，其中新建线路共29公里，新建车站共19座。 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对有效改善回天地区出行条件有着重要意义。拆分改造后的线路在回龙观增加了5座车站，在天通苑增加了3座车站，提高了两个大型居住区内部线网密度，形成了北部居住区与上地、阮建源、中关村等地区的直接联系，有效解决城市西北部区域居民出行的交通难题。 再来关注就业方面的消息，在河北，石家庄常态化云端招聘平台在昨天正式上线。据了解，平台将组织重点产业企业和用人单位面向国内外开展线上人才招聘，搭建市场化、专业化、品牌化、智能化、开放合作服务平台，打造永不落幕的人才云端招聘会。 据了解，常态化招聘平台为开放型平台，依托智联招聘网为主平台，石家庄高校毕业生公共招聘网为辅助平台，招聘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随时注册。招聘平台设有云聘会、人才政策、人才服务等栏目，内容和形式丰富多样。启动一个月内，将有1000家以上有人才需求的企事业单位参加，预计提供岗位5万多个。昨天，招聘平台全面开放报名通道，为期一年。有人才需求的驻石家庄企事业单位可以登录智联招聘专属网页报名，求职者也可以投递简历与心仪单位在线咨询、视频面试。 再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第6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主办方国家话剧院昨天宣布，将进一步扩大展演的线上规模，目前尚未演出的剧目将转到线上展演。据了解，目前《微光》《金色的胡杨》《鸽子》等12部原创话剧作品都可以在央视频平台线上观看。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创办于2015年，是经文旅部批准举办的一项全国性戏剧演出活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本届邀请展减缩规模，共遴选出12部大剧场剧目和10部小剧场剧目，于3月到8月集中上演。 海与幽童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昨天在国家博物馆北石厅展厅开展，展期预计3个月。展览展出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收藏的南越王墓、南越王宫及广州地区其他秦汉考古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330多件套。观众可以在展览当中看到丝缕玉衣、玺印风泥、青铜钩吊等秦汉时代的南越政权的代表性遗存，从建筑构件、钱币、木简当中看到南越高级宫殿建筑的规格和贵族奢华生活的真实面貌。 据了解，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展览将综合利用新媒体技术，以文字、图片、音视频、虚拟展厅等形式，通过国博官网等多种渠道，持续推送云看展内容。观众足不出户，也可以在手机和电脑上欣赏展览相关内容。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由文化和旅游部颁布的国内第一个演出票务领域行业标准《演出票务服务与技术规范》，将于8月19号起实施。根据规范，未来国内所有的出票系统都应该接入全国统一的票务信息管理平台，且进行行业标准化认证。标准的施行将有效打击黄牛的生存空间，完善演出票务管理，治理行业乱象，实现演出领域数字化建设。 再来关注阿里女员工称被灌酒猥亵一事的相关消息。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昨天介绍，济南市公安局已经针对此事成立了工作专班，负责这一案件的侦办事宜。据专班的一位成员表示，希望公众能够理解警方，警方办案是一个很严谨的过程，不能有丝毫的差池。这一案很多细节都是发生在私密空间，调查有难度。也请公众放心，警方调查侦办结果完成后，一定及时向社会公布。 此前有网帖以阿里女员工自述表示，自己在出差期间被恶意灌酒，并遭到了商户的猥亵。此后其领导又偷办酒店房卡，多次进入房间对其进行侵犯。这件事情持续受到了网络热议。目前相关企业公布了阶段性调查和处理决定，对涉事人员进行了处理。警方目前正在调查取证，如果有人员涉及违法行为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对于这一事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评论指出，除了明文法律问题之外，事件背后涉及的潜规则同样引人深思。类似潜规则根源在于管理权的越界与异化，在于不良文化的侵袭。如此规则潜滋暗长，劣币驱逐良币，一次次累积，最终演变为胆大妄为、有恃无恐的行为，突破法治、道德和人性的底线。 文章指出，在这一事件当中，违反法律的行为要严惩，深层次的霸凌文化、酒桌文化等潜规则问题同样要铲除。破除潜规则，关键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断压缩各种潜规则的生存空间。每一个人都不是看客，从我做起，人人自觉抵制，才能激浊扬清，扭转击毙，让潜规则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真正形成遵守法律法规、正气充盈、崇德向善的良好社会氛围。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随着立秋后天气逐渐干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在疫情防控的情况下，外出游玩除了要做好个人防护之外，交通安全也一定要格外注意。日前，著名演员于月仙在内蒙古发生车祸，他乘坐的车辆与两只骆驼发生碰撞，造成于月仙不幸遇难，驾驶员及另两名乘车人受伤，两只骆驼死亡。在公路上开车遇到大型动物，是撞上去还是打方向盘？如果撞上国家保护动物，算不算犯法？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采访了汽车安全和法律专家，来听报道。 公路上遇到动物并不少见，比如在北欧和北美地区，麋鹿经常突然出现在车辆前，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北京警察学院教授、汽车特种驾驶培训专家柳石介绍，汽车行业内有一项专业测试，麋鹿测试，就是要检验车辆回避障碍的能力。 麋鹿测试就是模仿道路当中出现紧急情况以后，向左然后向右躲闪路面的障碍物。家用轿车来说，麋鹿测试的极限应当说都在80公里以下，超过了这个速度，车辆轻的是出现侧滑失控，严重的呢可能会出现翻车的事故。 因此，在不同时速下遭遇大型动物，应当有不同的驾驶措施。 高速公路是先刹车，猛踩刹车，把速度降下来，再去躲闪。如果在城市快速路，基本上都在70公里、80公里这个范围之内，边刹车边躲闪。 另外，高速行驶时发生撞击，安全带就是保命的关键。柳石指出，安全带没有正确佩戴，反而会送命。 这根斜拉带呀，必须从肩膀头的这个位置，锁骨下方前胸通过。有些人呢，把它系在锁骨上边，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它可能勒住颈动脉，造成人窒息死亡，甚至有割破颈动脉、大出血死亡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腰间这根安全带一定要系在肚脐眼以下髋关节这个位置，如果系在肚脐眼上面，那可能造成内脏的损伤。 另外，部分车友担心开车撞上国家保护动物的法律责任。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黄海波介绍， 捕杀野生动物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对于一些过失，比如说野生动物猛然窜到马路上，对于自己来讲呢，首先它不是故意的，其次可能也是没法避免的这样一个事故发生，那么像这种情况应该是不需要负刑事责任的。 如果在公路上撞到动物属于单方交通事故，一定要及时报警，防止对后车造成影响，也利于启动保险理赔等流程。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22，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560,850例，达到2,329,5170例，死亡病例增加8426例，达到4,303,515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汇总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周，美国平均每天新增超过10.8万例新冠确诊病例，创半年来新高。同时，住院人数激增。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数据显示，目前全美住院新冠患者超过6.7万人，且床位和医护力量紧缺。专家警告，现在到明年春季，美国的疫情可能会反复。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表示，美国新冠高感染率会持续到秋季，到了冬季，流感可能会与新冠感染混淆，明年春季新冠感染率又会上升。他警告，如果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没有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普遍接种疫苗，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变异新冠病毒。 随着德尔塔新冠变异病毒肆虐，美国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急速攀升。与此同时，境内也出现1000例最早在秘鲁发现的拉姆达变异株病例。传染病专家提醒，必须要加以留意。这也让美国军队和更多美国企业下定决心，拟实施强制疫苗令。 据流感及新冠病毒数据平台流感数据共享全球倡议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已经有1060例由拉姆达毒株引起的新冠肺炎病例。传染病专家表示，他们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拉姆达变异株的情况。 世卫组织此前表示，拉姆达变异株出现的变化可能令病毒传染力提高，且对抗体的抵抗力更强，已将其列为全球需留意变异株。 据外媒报道，世卫组织新冠疫情技术部门负责人范科霍夫表示，世卫组织正在为新冠变异毒株寻找新的命名方式，以防24个希腊字母不够使用。目前正在考虑以星座来命名新的新冠变异毒株。 为了避免对相关国家造成污名化，世界卫生组织使用希腊字母命名新冠变异病毒。截至目前，用希腊字母命名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已经达到11种。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随着美军加速撤离阿富汗，塔利班与阿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日益趋激烈，当地安全形势持续恶化。美国国防部9号说，美军在条件允许时将继续支持阿富汗政府军。 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表示，美军会根据其权限在可行的地点和时机向阿政府军提供空袭等支持，但他承认美军目前在阿富汗可使用的军力要少于撤军开始前。科比说，阿国内安全局势目前未向正确方向发展。他表示，阿政府军在作战能力上要优于塔利班，强调阿方应发挥其政治和军事领导力。 自美国军队5月1号开始撤离阿富汗以来，塔利班已经宣布攻占了6个阿富汗省会城市。美军近期对塔利班多次实施空袭，以支持阿政府军。 综合外媒报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前发言人斯派塞表示，特朗普将参加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据英国卫报介绍，斯派塞曾经是特朗普第一任白宫新闻秘书。他还称，过去几个月在观察了拜登的白宫政策，尤其是在移民问题等方面的政策后，特朗普对总统大选的兴趣有所增强。 但是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称，此前在昆尼皮亚克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60%的美国人对特朗普可能在2024年获得总统提名持负面的评价。 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他将辞去州长一职，决定将在14天内生效。纽约州地检署在本月初发布的调查报告称，科莫对多名女性进行性骚扰，违反了州法律。